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9月19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今后机动车排放超标将和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一样，由公安交管部门直接现场处罚。9月18号下午，在大兴渔筏进京检查站，一辆京牌厢式货车因为尾气排放超标，被交警现场处以200元的罚款。这也是机动车超标排放处罚权由环保转给交管以后开出的第一张罚单。 一间将近2米高的舱室，两侧弧线流畅上升，犹如巨大而温暖的蚕蛹。将操作区域包围在中间，寓意是化茧成蝶。在大兴区举办的2017中国设计节上，这个质子治疗系统吸引了不少观众。此外， 3D 打印、版画印刷、无人机、人机电视互动等400多件设计作品，让这次设计节亮点纷呈。而他们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中国设计硅谷。 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10度景区的玻璃栈道，镂空的玻璃栈道从上面走过，让人感觉惊险刺激。其实在大兴观音寺小区也有一处悬空楼梯，虽然不是玻璃镂空的，但是别说站在上面，在楼下看着都让人感觉非常危险。这处悬空楼梯就在大兴双关下民政局对面的居民楼楼顶。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消息，今后机动车排放超标将和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一样，由公安交管部门直接现场处罚。9月18号下午，在大兴渔筏进京检查站，一辆京牌厢式货车因为尾气排放超标，被交警现场处以200元的罚款。这也是机动车超标排放处罚权由环保转交交管以后开出的第一张罚单。9月18号下午2点半，在大兴渔筏进京检查站，一辆辆进京车辆正在接受检查。15点左右，一辆京牌厢式货车被交警拦下，随后环保监察执法人员要求司机把油门踩到底，只见车辆排气管处马上冒出了滚滚浓烟。大兴区机动车排放管理站袁硕说，通过目测法就可以判定这辆车排放超标了。随后他填写了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现场监督抽测记录，并交给了大兴公安分局交通支队高速路中队副队长周志斌。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际上常用的目测检查汽车尾气排放的方法是林格曼黑度法，通过1级到5级对应尾气的黑白度。袁硕说，这辆汽车的尾气排放肉眼观测已经超过1级了。接到记录单，周志斌将违法情况和处罚结果告知了货车司机景某。由于车辆尾气排放超标，对你处以 200元罚款，记0分的处罚，15天之内去银行交罚款。周志斌将处罚单交给景某，要求他确认并且签字。最后还提醒景某，你的车原路返回，不能开进北京了，等到车辆排放合格了再来。记者了解到，从9月18号开始，北京市开启了公安处罚环保取证的新模式，就是公安交管拦车，环保监察执法人员检查尾气排放是否超标，确认超标后移交公安交管执法人员，由他们进行现场处罚。 目前全市有25个进京检查站，其中延庆、张山营等3个检查站已经实现了24小时检查。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已有800多辆外地超标排放车被列入黑名单，这些车辆将被禁止进京，并在属地接受处罚。今后环保部门将继续深入物流园区、货物集散地开展入户检查，发现排放超标车辆，在执法的同时将车辆信息推送到交管部门，通过交管部门系统进行监控。如果发现车辆没有缴纳罚款或者没有进行维修治理的，环保部门将对车主从严从重处罚。 本台消息，一间将近2米高的舱室两侧弧线流畅上升，犹如巨大而温暖的蚕蛹，将操作区域包围在中间，寓意是化茧成蝶。在大兴区举办的2017中国设计节上，这个质子治疗系统吸引了不少观众。此外， 3D 打印、版画印制、无人机、人机电视互动等400多件设计作品，让这次设计节亮点纷呈。他们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中国设计硅谷。中国设计硅谷是2013首届中国设计节的落地项目，范围覆盖大兴和经济技术开发区。5年间，已经有国内外15000家设计企业落户，辗转各地，最终将设计室落在大兴的设计师陈雨欣告诉记者，设计硅谷对我们提供全方位支持，包括政策、资金、技术、平台孵化，这是一片设计的热土。 在南五环外的金星桥，东侧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9个大字非常引人注目，设计硅谷的众多企业就聚集在这里。坐上操作台，戴好虚拟现实眼镜、虚拟运动平台，就可以把体验者带入浩瀚的月球，操控手中的方向盘，可以随意在月球上驰骋。推开旁边一间展示的大门，一幅幅艺术画作、摄影作品呈现在眼前，欣赏一幅上世纪的老北京旧照片，犹如走入画中。老北京旧街区的房屋、摊铺分列两旁，立体纵深，不失真实感。像虚拟现实体验、裸眼 3D 这样的创意设计，在设计硅谷并不少见。工业设计、服装设计、影视制作等全产业链在这里生长壮大，设计产业蓬勃发展，带动了老产业革新、老厂房转型。3个多月前，由老旧工热厂改造而成的文化创新工厂，迎来了国内最大的设计服务交易平台猪八戒网入驻。 走进文化创新工厂，宽敞典雅的空间，灰色的后现代建筑，由舒梅廊道改造而成的艺术长廊，处处焕发着高端时尚气息。然而3年多以前，这里还是充斥着燃煤锅炉、设施陈旧的供热厂。最鼎盛的时候，7台燃煤锅炉夜以继日的运转，对地区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2013年年底，曾经的老厂房被一个个创新创业园代替，南城知名制衣企业魏克多走了，来了格雷众创园，北人集团印刷生产线腾出来了，转型成为机器人技术产业交流合作平台，并迎来世界机器人大会。 魏沈庄镇半壁店村如今是著名的泰迪小镇，沿着一条天然绿色廊道进村，随处可见萌态十足的泰迪熊雕像，大人带着孩子旅游拍照。往村子里走，几处泰迪熊主题的特色民宿同样受到欢迎，红砖青苔茶室藤椅清雅而又有趣。泰迪熊民宿小院只是半壁店村创意设计的第一步， 依靠青年力量，这里还在孕育着更多富有活力的乡居设计。以半壁店村为设计蓝本，今年五月，北京多所高校师生展开未来乡居绿色设计比拼。从下个月起，第一批乡居设计就将在半壁店村的民宿小院正式动工。 本台消息，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去过十渡景区的玻璃栈道，镂空的玻璃栈道从上面走过，让人感觉惊险刺激。而在大兴观音寺小区也有一处悬空楼梯，虽然不是玻璃镂空的，但是别说站在上面，在楼下看着都让人感觉非常危险。这处悬空楼梯就在大兴双关巷民政局对面的居民楼楼顶。最近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六层楼的楼顶有一个彩钢房，城管队员正在安排人员拉警戒线，布置拆除区域。一辆吊车已经伸出长长的吊臂，往楼顶运送着一些拆除需要的工具。 观音寺城管队副队长姜伟介绍说，这处楼顶的割舍在2006年前后建成，存在时间比较长，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最初的房主为了养鸽子，在楼顶搭建了彩钢割舍，为了能够方便地到达楼顶，在自家厕所窗户外安装了外挂金属楼梯，这样就能够方便地从厕所直达楼顶。这处违建虽然只有20平米，但是危险性却是很高的。楼顶的彩钢房遇到大风等极端天气，很容易产生安全隐患。悬空的楼梯长期暴露在室外，一旦因为腐蚀问题发生断裂，很容易发生高空坠物的安全事故，对周围的居民产生安全隐患。后来房子卖给了第二位房主，虽然现在的房主不养鸽子了，但是楼顶的违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置，就这样一直放到了现在。记者来到了楼顶，看到一波工人正在对鸽舍进行拆除，另一波工人正在用绳子固定楼梯，准备对悬空楼梯进行拆除。楼顶的西北角散落着许多鸽粪和羽毛，工人们固定好楼梯以后，先用气焊对楼梯进行切割，随后把切割后的楼梯拉上楼顶，再和拆除后的鸽舍一同用吊车吊到楼底运走。 现场执法队员正在与工人沟通拆除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以及拆除后楼顶铺设防水层和防盗窗的相关事项。姜伟说，为了拆除这处违建，他们在两个月前前后后和房主联系了不下20次。由于现在的房主不在北京工作，而且家里经常没人，开始房主怕拆除楼梯后产生安全隐患，而且担心楼顶割舍拆除以后下雨漏水，非常抵触拆除工作。在与房主取得联系后，他们做了很多工作，讲解法规，协调处理房主的顾虑，最终房主终于同意拆除违建。 本台消息，9月20号是第29个全国爱牙日，兴业口腔医院联合大兴区建促办、大兴区疾控中心，在大兴龙湖天街购物中心鸿坤商场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公益宣传活动。在大兴龙湖天街购物中心里，记者看到顾客们围在了一扇透明的玻璃窗户前面，屋内的牙医正在为一位女士进行着口腔问题检查。兴业口腔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次活动我们特别设置了这样一间简易的牙科诊室，方便居民们直观地看到口腔问题检查的全过程。 电脑显示屏前，十多位穿着白大褂的小朋友们围在护士身旁，听护士讲起了口腔护理的知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蛀牙吗？那我们要怎样才能预防呢？随后，这十多位小朋友又拿起牙齿模型和牙刷，为过往的顾客讲起了正确的刷牙方式。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爱牙日公益宣传周期间，选取客流量较大的商场等场所，无论是开展口腔健康义诊、小牙医体验，还是口腔护理咨询，都是希望在居民中形成人人关注口腔健康的氛围，促进全民健康。 本台消息，9月16号，在大兴区某宾馆停车场出口，一个婚车队 送完新人以后准备离开，突然其中的一辆奔驰 S 系列轿车被交警拦下，驾驶员被控制。周边群众有懂行的纷纷议论，这不是交管局涉车案件侦查专业队的民警吗？看来这车是个套牌车。 原来王某花费150,000元的价格买到了一辆带着号牌的奔驰 S550 轿车，他自己也知道这原价100多万的车用这个价格买到，车辆和号牌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价格的巨大差距使他忽略了这个问题。今天也是王某第一次接婚车的活儿，本想挣点零花钱，谁想被民警查获。现场涉车队的民警对车辆进行检查，发现车架号已经改动，车辆号牌是伪造的，车辆涉嫌走私。目前王某因为涉嫌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等待他的将是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本台消息，前段时间临孝路西侧中国福利彩票前出现一处陷阱，这里的一个污水井盖破损严重。根据附近居民介绍，这个污水井盖之前都是用几块石头简单的围绕，要是赶上高温天气，异味更加明显，凡是路过的行人都是避而远之。最要命的是晚上光线暗淡，一旦不小心就可能掉入这个陷阱里。据了解，大兴区市政市容委相关工作人员发现问题以后，第一时间与临孝路街道办事处取得联系，并对现场问题进行记录。 经过区市政市容委与临孝路街道办事处的合作，及时对破损井盖周围做了防护措施，保障了居民的出行安全，同时以最快的速度对破损的井盖进行更换，彻底消除了这个陷阱。 本台消息，9月是开学季，也是播种希望放飞梦想的时节。今年安定镇涌现出了一批品学兼优的中考高考优秀毕业生，为进一步发挥典型示范作用，以优秀学生为榜样，积极营造镇内尊师重教氛围。9月15号，安定镇对优秀初高中毕业生进行了表彰并发放奖励金。 今年余家坞村韩丽的女儿孙安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开学之际，她领到了镇政府3000元的奖励金。她表示，非常感谢镇里，我一定教育孩子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学有所长，回报社会，回报家乡。据了解，安定镇从2007年开始实行中高考奖励制度，每年开学的时候都为本镇当年新考入大学高中的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今年安定镇为98名优秀毕业生发放奖学金，共计14万元。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如今为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业大院要跟大兴说再见了。为全面推进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当好先锋兵，大兴城管黄村执法队积极做好拆迁腾退工作，下面就请跟随本台记者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是咱们黄村城管执法队的一名执法队员，现在从事的是一线执法工作，主要负责的辖区就是咱们黄村镇西片区卢城地区日常巡查工作。 张亮，2013年进入黄村城管执法队工作，主要负责黄村镇西片区卢城区的日常巡查工作。在加入城管执法队伍以前，由于工作原因对城管也有一定的了解，可是戴上大檐帽穿上蓝制服的张亮发现，城管的工作可比自己所了解的要更加心酸。 在干城管之前啊，我对这个工作也有一些了解，本身啊我学的是法律专业，对城管工作其实一直有一种认同感，但是直到真正参加城管工作之后，才发现城管工作确实是特别的心酸，特别的辛苦，包括我们有时候真是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 北京时间20点整。